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497页，497页，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。最后一句看起，又人王经念诵仪归上卷，又说手持金刚杵者，表其正直犹如金刚，这在前面呢跟诸位介绍过，佛法、佛像、菩萨像、罗汉像，都是属于表法的，而他手上拿着这些道具，表法的意思更深。金刚身，手呢就是拿这个金刚杵，所以称它为金刚身。金刚杵是兵器，是武器，在古时候，这是武器里面的最上的。它坚硬，能坏一切法，不为一切法所坏。前面有提到过，它的硬度能够切玉，玉石是石头里面相当坚固的，它能把它切开。这就是说明这是宝石，非常稀有。杵有很多种这个材料都可以制作，有金有银，大概金跟银铜多半都做表法用的，如果把它当作兵器不适合，金跟银硬度不够，铜也不够，一定是用钢铁，有石头，有水晶，有曲多罗，曲多罗木，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东西，这是印度一种树木，这个树木非常结实，非常坚硬，这个密宗很多法器还用这个东西，说无量种之不同。所以这个金刚杵的资料很多，这地舍之杵乃金刚所成，这个地舍就是忉利天王，我们中国民间所讲的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就是忉利天主，也称之为忉利天王。那么他的杵呢是金刚做的，金中之刚前面说过，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金刚钻，钻石，这是最坚最硬， 能破一切，一切不能够破坏它。又智持金刚杵之力士，称为智金刚，简称金刚。啊，这个佛门里头，特别是中国古人呢，所以传奇小说里面讲到金刚神，都是这些智金刚的历史。啊，那么这些神属于护法神，啊，好像啊，这个帝王周围的卫队，啊，中国古时候称为御林军，啊，现在的保安人员，啊，他们拿的这个武器，金刚杵。行踪记第二卷里面说，金刚者即侍从力士，啊，这个说得很好，就是保卫的人员，保安人员，现在叫保安人员，受持金刚杵啊，应以得名，啊，称他为智金刚。那诺言者，这是梵语，翻译成中国的意思是胜利或者是监牢。啊，我们一般讲大力士，啊，它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是梵天王的译名，大梵天王称为那诺言。第二呢，罗什大师云，天力士，名那诺言，端正雄健。啊，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大力士，啊，相貌端正，啊，身体雄健，啊，雄猛健康，啊，这是天上的力士。啊，这是大日经书，大日经书书里面第十卷讲的，毗流天有众多别名，即是那诺言天的别名，是佛的化身。啊，有密藏记，啊，那诺天三面，青黄色，右手持轮，这个轮是轮宝。啊，臣迦楼罗鸟表，啊，这个臣鸟啊，表空性，它在空中飞行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金刚神一类的。第四个是《涅槃经书》第七说的，那诺言此番金刚，乃十九智金刚之一，智金刚神有十九个，啊，是其中之一。维摩经云：“那诺言菩萨，古住金家多为众生身心相依，身有苦乐，心以彼忧喜。”心有忧喜，身有损益。这个是 身心相依的关系。啊，身有苦乐，心一定有忧喜。心有忧喜呢，换一句话说，身呢一定有苦乐，损是苦，益是乐。啊，那么现在知道了，身的苦乐能感得心，影响到心理，心理的情绪也影响到生理。啊，身心互相影响，但是身容易感受外在的。啊，如果心有主宰，不为外界所动，身心都健康。啊，这种道理，学佛的人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如果要想健康，要想有智慧，啊，有德行，有能力，要在心地上下功夫。啊，心善，身体就善，健康长寿，聪明智慧。心不善，就有忧虑，就有烦恼。啊，忧虑烦恼就使人生去造业，造杀盗淫妄。啊，感得的呢是苦报。啊，所以佛法修行重在心地。啊，现在的社会所呈现的乱象，地球上这些灾变，什么原因产生的？深入经藏，真正学佛的人，他知道，是地球上的居民不善的心行所感召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佛跟现代科学家都说，念头可以支配物质现象，因为物质现象是从意念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意念可以改变物质现象。这是佛经里头常讲的，境随心转，而不是心随境转。心随境转是六道凡夫迷了。啊，实实在在的是境随心转，这是真的。无论在迷在觉，它永恒不变。啊，境随这个心随境转，心一觉悟，它就不随境转了。啊，那么这个道理明白之后，我们才晓得古大德教我们佛法修学重实质不重形式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实质是心理，形式是外表啊，外表不重要啊，重要是念头意念。 啊，那么今天这个环境，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，现在科学家提醒我们，啊，告诉我们呢，今天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决问题，快速解决问题，那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这个事很容易做，念阿弥陀佛能解决问题，这个理太深了啊！多数人不明这个理，所以他对这桩事情他不相信，没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叫他去念，只可以说在他阿赖耶里头种了一点善根，与现前，现前没用处，他影响不了现前的境界，没有正能力量，只能种一点善根啊，念比不念好，只可以这样说，这么说法，实际上没效果。啊，念理，佛说过，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呐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你要用这个念理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心专注。啊，比如说改变这个身体状况，啊，身有疾病，我要让这个疾病恢复正常。科学家提供我们的，至少一天有30分钟以上，一心专注。啊，我哪个地方有病痛，我的病痛恢复健康了，病好了，一心专注，就这一个念头，对这桩事情一天半小时以上，持续30天会见效。啊，而佛经上告诉我们呢，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啊，小的是身体恢复健康，大的我们今天讲，我们居住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一切灾难不会发生。真的智心一处啊，这再有杂念进去，效果就没有了。啊，智心一处，就是甚深的禅定啊，心里面只有这一念，其他的念头都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叫定，有这一念叫观啊。这个大乘经典里面讲这个禅定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，这一念，这是律啊，其他的念头没有了，这叫定啊。所以佛家讲的禅定是有止有观啊，不能偏重在一面，偏重在定，观要是少，人就昏沉；如果偏重在观，定少，就产生调局的现象。啊，就是你心不安，杂念太多， 一定要把它调，调到定慧均等，就入定了。啊，所以定中有境界。啊，不是定中什么都没有，定中有境界。所以有境界呢，你清清楚楚，这就是智慧观照。啊，清楚明了而如如不动，对这个境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有没有见？见到了，见如不见，没有在这些里面呢作意，作意就是我们讲注意，啊，没有注意。这个是禅定，古注家了这几句话说得很好。法鸠大师云：“如来身力无边呢，犹如心力。”心力是基础啊，啊，如来身体能力没有边际，啊，犹如心力，可见的心力是身力的根源，因为身是物质。物质是从心力而生的，啊，心有力，身就有力；心无力，身就无力。心怎么无力呢？自信心失掉了，就无力了。这关系太大了。啊，所以《华严大智度论》都说：“性为道源功德母啊，啊，性产生的力量，是你见到的根源。”是一切功德成就之母，啊，世出世间一切功德成就都在信心。但没有信心怎么行呢？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，许许多多好事，人真想做，但是他就是没有信心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不能成就。啊，有很多好事，我们感到很遗憾的。啊，失败的原因在哪里？原因自己没信心。啊，信心坚定，锲而不舍，他的愿一定会满。一定会有成就。啊，当信心失掉了，就全盘失败了。啊，那我们学佛，我们对极乐世界，我们对阿弥陀佛，信心要丧失了，决定不能往生。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好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全在幸运之有无。你有信心，你相信极乐是真的，阿弥陀佛是真的，不怀疑，你真想去，你就决定得生。 啊，说品位高下了，那在念佛功夫的深浅，念佛功夫深，品位就高；念佛功夫的浅，品位就低。啊，功夫里头跟信心有绝大的关系。啊，坚定的信心，真功夫啊。半信半疑，这个功夫不纯呐，力量有限呐，未必保证你往生。你看这个里头关系多大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又密集历史经云，如来之身成钩锁体，又如金刚，恳然坚决，不可破坏。物质现象，身是物质现象，啊，物质现象就有钩锁的现象，啊，钩锁是连接，啊，像我们盖房子，梁跟柱，啊，梁跟柱就是。这地方都要加钩锁啊，它才能坚固啊。这就是说，一切物质彼此都有连接的关系啊，连接在一起。今天科学家说这个体是个网状之体，啊，是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啊，也摸不到的，好像是无形，但是它真有。多大呢？变法界虚空界啊，而且这个网非常密，我们能体会得到啊。弥勒菩萨所说的意念呢，那是个网状，跟贤首大师望境还原观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。还原观上告诉我们，从一体，这个一体是本体，真如自性啊，它的名称叫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从一体起二用。这个二用，第一个是宇宙啊，佛法里面讲法界，变法界虚空界出现了，一时顿现，没有先后。啊，第二个正报，正报是讲自己，我自己的身体因为别人的身体还是我的依报啊，我们依报里面 有人死，有动物，有植物，有矿物，有虚空啊，宇宙之间一切万法全都是我的依报啊，诸佛菩萨是我的依报，云飞软动是我的依报啊，花草树木是我的依报，虚空法界通通是我的依报。依报跟正报同时起来的，全都是一念顿现。一念为什么顿现呢？一念迷了啊！佛在大经上常说一念不觉就现，这两种现象啊，起而用自性去产生。这两种作用，这两种作用的性质都具足三种周边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这是意念的现象。啊，科学家今天讲意念，精神现象。有意念呢，就有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跟着意念升起的，跟意念同时升起。虽然理上讲有先后，先有意念后有物质，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它有先后啊，它的速度太快了。念头才起，第一个周边是周边法界啊，这个就是现代科学家所说的无量之王啊，周边法界。不管我们有意义还是无意，起心动念啊，实在讲，无意的起心动念多，有意起心动念少。啊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只要一动，就周遍法界。遍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全知道。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！啊，第二，啊，第二个周边，出生无尽，啊，就像万花筒一样，它不断不停在那里转，这千变万化。我们起个念头，此地没有看到什么变化。可能在他方世界因这一念而有变化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可能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感应道交，善与善相感，恶与恶相应啊，我的善念与诸佛菩萨的善念，与一切众生的善念，它相感。那我这个恶念呢？啊，跟魔王外道相应，跟一切不善的众生相应。啊，这个力量都非常巨大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出生无尽啊。 第三个周边呢，是含容空有。我们讲心量，一切众生，每个人的心量都相同。大乘教常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所有一切众生的心量，统统是这样的，真平等呐，没有差别。觉的时候没差别，可是迷的时候就有差别。迷失了自信啊，这个心量变小了。这个小里头有差等，小大不同啊。无论是物质或者是精神，都有这三个现象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知道之后啊，一定要学会拓开心量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叫“量大福大了”。不但量大福大，量大智慧也大。小心量的人没有真智慧呀，有真智慧怎么会有小心量？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量大是福慧都大，量小福慧都小。量本来是周边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福根智是周边法界的，跟诸佛如来完全平等啊。现在我们这个量这么小，从哪里产生的呢？我知，总觉得有个我，有我量就小了。一切要为我。诸菩萨如何把这个烦恼转过来？他们听从佛的教诲，真干，那就是不再想自己了。真正懂得借假修真这个道理，借假修真这一个事实，他们用上了，身体是假的，用这个假的身体，把我们无始劫来烦恼习气统统转过来，转过来。从扩大心量是一个很好的方向，很好的目标。那怎么？我不想自己了，我专想别人，我不为自己，我专为别人。你的心量恢复了，心量恢复了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？你的智慧福报恢复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智慧福报跟心量的关系太大太大了。佛菩萨聪明，佛菩萨有智慧，佛菩萨认识人，他认识佛，他认识菩萨，凡夫不认识啊。佛菩萨苦口婆心来教他了，他半信半疑。 好像是懂得了，没有去做。啊，心量不能脱开，啊，不能把自己忘掉，不能专想别人，这个他做不到，所以他的智慧跟福报不会显现。啊，原因在此地。我们如果是真懂得了，真明白了，那就真干。真干呢，那利益无边呐。确实啊，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当中，你的福慧就增长了。啊，福慧增长啊，你的法喜才能生得出来。啊，修学佛法的品味呀，你就尝到了，味道尝到了。啊，这个味道，古大德说：“世味哪有法味浓啊？”啊，世间这个乐的滋味，跟法味比，怎么比也比不上啊。尝到法味的人，那才勇猛精进。啊，味道尝到了，真乐，这不是假乐。叫乐此不疲。啊，一般人修佛为什么那么艰难？法味没尝到，为什么法味没尝到？烦恼业障太重。啊，那用什么方法去消业障，去断烦恼？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但是很多人不懂，很多人不相信，哪有那么简单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把业障烦恼消掉，不相信。所以这一法叫难信之法。啊，古大德常说难信易信。啊，你要真信真干，效果殊胜不可思议。故愿故中众生三业庄严，三业深可也。啊，体固，身体坚固不坏，他永远不生病，像金刚一样力强。啊，有体力。啊，力强如那罗耶。啊，强壮啊！同居殊胜深业也。啊，居是具足，具足无比殊胜的深业，健康长寿啊！下面一段是念老用密教的解释。啊，经一密教至金刚，金刚手，金刚萨陀，乃一名之意义。啊，至金刚，金刚手，金刚萨陀是一，一二三，三而已。 人往经念诵仪轨上说此金刚手即普贤菩萨也。啊，密宗里头金刚萨埵金刚手菩萨是谁呀？华严经上的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是密宗初祖啊。密宗是由普贤菩萨传过出来的。啊，菩萨受持金刚手表法的。啊，表什么呢？其正智犹如金刚啊，能断我法微细障苦，极其微细的障碍啊，他都能看破。啊，看破是智慧。放下是功夫。看破是定中的智慧。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能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看穿了。这一切法到底是什么？啊，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。啊，通通看穿之后，宇宙之中啊，只是三桩事情，三样东西，三个现象：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。自然现象，能量；心理现象，信息。啊，再就是物质现象，就这三样东西。离开这三样东西，一无所有。佛菩萨看穿了，这三样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现在科学家知道物质是假的，物质不是真的。啊，信息发现了。啊，现在还不能说的是假的。啊，信息究竟从哪里来的，现在还是个谜。啊，为什么会有信息这个东西，也是个谜。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科学家是把一个现象，就是境界相，这个现象破解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有金刚智慧，才能把这三种现象彻底看破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虚妄包括自然现象、阿赖耶三细相发生的程序，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。这一念不觉没有理由。这一念不觉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啊，一念不觉是不是过去？不是。 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就在当下，就是现前的一念，非过去，非未来。有这一念，自性里面就变现一个阿赖耶。由阿赖耶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就像梦一样。境界的出现是一时顿现，没有先后次第。现在我们对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就像我们看电影，这个电影的胶片在荧幕上出现，这个道理完全相同。放映机的镜头开关一次，有一个画面出现。过去这个电影机的放映速度是1秒钟24张。所以1秒钟24张的幻灯片，用科学家的话来说，纠缠在一起，我们看到现象了。如果一张一张的，它毫无意义了。1秒钟24张纠缠在一起，看到它在那动了。实际上给你讲，它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就是现前这一年。这一念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像电影荧幕上的这个现象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为什么？1秒钟有24张，它存在的时间是24分之1秒，就没有了。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见色闻声眼前这个境界，那个速度多快呢？1秒钟1600兆的生命，1秒钟1600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换一句话说，在我们眼睛看的停留1秒钟的事情，它的生灭的波动的频率已经有1600兆了。所以弥勒菩萨讲啊，念时极微细，不可知之。这不就是大般若里头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个现象佛早就说出来了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换一句话说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自信。所以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信。回归自信就是华严经最高的果位，妙觉如来。等觉还没有回归，还有微细障碍。这个微细障碍，无始无明的习气，最微细的习气，这个习气断掉了，障没有了， 回归了，啊，你就证常寂光净土。正常寂光净土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样子是无处，没有样子。为什么呢？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那我们只能够不得已给他说去，这个境界是灵，圣灵的境界。啊，他在哪里呢？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啊，整个法界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就是他一体，就是他自己。你说身也行，你说土也行，身跟土在这个里头没有意义了。啊，所以他无处不在。啊，那人在这个里头有什么意思呢？这叫大般涅槃呢。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意思可丰富了。他虽然什么都是啊，所有众生跟他感，他都有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，他自然方法就出来了。他不需要起心动念，不需要分别之处，真正是广度一切苦难众生。等觉菩萨不如他了，啊，等觉菩萨没有他那么自在啊，啊，他是究竟圆满的，等觉菩萨不到究竟。啊，真正得大自在，啊，佛法上的发身般若解脱，圆满真的。啊，发身说，发身就是变法界、虚空界。这个身没有形象，六根圆不到。啊，它不是色法。啊，他没有受想行识，他有见闻觉知的心得。啊，虽有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你也看不到他，你也听不到。啊，就像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谁有见闻觉知，你看不见。啊，自信有见闻觉知，自信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所以它能够随着众生心产生变化。啊，不是自己有念头，恒顺众生。啊，楞严经上讲的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啊，众生的感是有心、有意或者是无意。可是妙觉如来的应完全没有心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这个佛经上这种现象叫法而如是。啊，它自自然然。啊，确确实实 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这叫诸法实相啊，里头没有分割。所以菩萨的慈悲、菩萨的智慧、菩萨神通道理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！经文上用一句话，不可思议，你想不到，你说不出啊，微妙到极处啊。极其微细障啊，全都能破。有甚无动尊、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云：“此金刚手是法身大士，是故名普贤。”金刚萨陀就是普贤菩萨，即从如来得持金刚术，如来是自信，金刚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，啊，其金刚术无知所成，啊，故名金刚术。手上拿着金刚术，金刚术代表自性的圆满的无中智慧，啊，这个无知佛学大辞典里头有这个资料，我们看这段资料所说的显教啊，这是民俗啊，显教转八识二乘四智，以列为究竟之报身如来啊，显教里头我们常讲转八识乘四智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四智是本有的，八识没有，本来没有，迷了呢，四智就变成八识，觉悟了呢，八识又变成四智。一念不觉就转了，一念不觉四智转成八识，一念觉呢八识又还原成四智了，全在迷悟不同。凡夫除了迷悟跟佛不一样，其他没有一样，是有差别的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事出世间一切法是智成就，如果是自信 智慧成就，那就是诸佛如来的宝土，十宝庄严土。如果是迷失了四智，变成八识，八识的成就，就是常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那是四智迷了的现象成就的。啊，密教于此就是于四智他加了一个。啊，平常讲八识啊，他加了个第九识，叫安摩罗识。啊，这第九识，第九识则因为为八识之总体。八识从哪来的？八识从安摩罗来的。啊，所以安摩罗识则因为，因为是菩萨位，转八识成四智之后了。安摩罗就是妙觉位，妙觉是果位。啊，四十一位菩萨，化身菩萨是因为。啊，所以第九识是第八识的总体，那八识呢是第九识的作用。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，能讲得通啊？因为八识都有四分，四分里头有一分叫自证分，自证分就是体啊，相分、见分是它起的作用，还有正自证分。也是作用，是自证分啊，他有一种特殊的智慧，知道他自己，这叫正自证分啊，见分跟相分。在化身菩萨他作用的时候多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能够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起感应道教，众生有感他就起用，起作用要靠这些啊，但是佛菩萨起作用跟众生起作用不一样，众生真是八识迷啊，佛菩萨起的作用是四智啊，可以依照八识那种模式起作用，它并不是八识，它是四智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出现在印度，示现八相成道，住世八十年，讲经教学四十九年，他有没有用八识？没有，他用八识他就往下堕落了啊，那他用的是什么？我们就知道他用的是四智菩提，他不是用八识 啊，我们凡夫以为他用的是八识，以为佛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起心动念，全错了，他决定没有。啊，那密宗里面讲的第九识所转的法界体性质，这称为无智，名字叫法界体性质，就是阿摩罗识，意为金刚界智化身之大日如来。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，大日如来就是释迦牟尼，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。一个人在某一个境界里头用不同的名号，实际上是一桩事情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切边界、成见都能化解了。对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自然生尊重相，啊，不再有差别的观念。这就对了。一法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一法，这一法是任一法，没有专门指哪一法，啊，任何一法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所见到的都是清净平等和谐。设法诸佛刹土啊，无不如是啊！啊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乱，把灾难给乱出来了啊！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古时候没这种现象呢？古时候的帝王，古时候的大臣，古时候的人民接受神仙教诲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所以灾难不是没有，规模很小，伤害都不大。原因在此地啊，现在这个地球最近这两三百年迷于科学，崇尚科学，而把圣贤教诲、宗教神明教诲、佛菩萨教诲完全抛弃掉了。 这是所有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呢。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一无所知啊，也迷信科学啊，无论什么事物都是拿科学的标准来思考，来判断是非啊，哪里知道科学发生问题呢？啊，现代量子力学家提出来，啊，最近这三四百年的科学，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二分法。二分法就是心理跟物理把它分开了啊，而科学完全偏重在物理上啊。现在量子力学如果再过个二三十年，可能整个科学都要改变方向啊，物理的研究真的已经把物质现象推翻了啊，物质根本不存在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啊，从物理转变为心理，物理造成今天这个社会今天的灾难不能解决啊，要用心理去解决它，这是有可能的啊。佛法是这么说的啊，所以现在是人心坏了，人心一坏呀，所有物质现象全坏了啊，因为境随心转。啊，单研究物质不行啊！啊，心物是一体，不能够分开的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，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！啊，要用心去控制物质。啊，现在开始重视心理了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啊，心理有善有恶，善的意念，是极乐世界。是净土啊，恶的念头是六道轮回，秽土啊！啊，善念所变现的，一般说四圣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秽土凡圣同居土。净土方便有余土啊，真正的净土转八识成四智，那叫一真法界，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，那是此地讲的无智所成就的。 啊，无智第一个，法界体性智，是转阿摩罗什所得。啊，这是阿赖耶的体。啊，这个一转呢，全都转了，转八十乘四智了。法界有差别之意，诸法差别，其数过于尘沙了，是为法界。法是一切法，界就是有差别。一切法千差万别，无量无边的，啊，在佛法里称它为法界。啊，法界体性就是六道。啊。六大是什么呢？楞严经上跟我们讲的，楞严经上讲七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。六大呢，见大跟识大合成一个。啊，地水火空。通常讲四大了。四大是物质现象啊。啊，除了物质现象，还得有精神现象。说大师住于此六大法界之三昧也，名为法界体性智，主方便究竟之德。啊，大日如来住在六大法界，六大法界的三昧，他得到六大的三昧。我们念佛人家得到念佛三昧，是由念佛的功夫而成就的三昧。大日如来是由于智照六大法界成就的三昧。对于六大，它的真相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啊，一点都不迷惑了。这六大法界之三昧，地是物质现象，水、火。现在科学称之为带电，水是阴电，火是阳电，任何一个物质现象都带有电， 啊，佛法以前没有说带电，佛法讲有湿度、温度。啊，再小的物质现象里头，它有湿度，它有温度。啊，那空是什么意思呢？空就是它是流动的，它不是停止的。啊，这个风大了，风是个流动的，地水火风空。啊，这个空的意思，也就说明它的功课真相，它没有自信。啊，自性空寂，它是原生的。啊，也就是这些东西啊，地是个物质现象。啊，温度、湿度，啊，运动，啊，风是运动。缘聚。它就有相，缘散它就没有相。啊，空是说它的体性呐，性空了不可得。啊，实就是这边讲的安摩罗实。安摩罗什实在讲，也就是六大，六大合起来成为安摩罗什。这个就是科学家发现的，啊，它纠缠在一起才产生意义。如果个个独立了，毫无意义，而且都不存在。只有纠缠在一起，才看到意义，看到它存在。啊，就像我们在电影看这个荧幕上一样，啊，一秒钟，24个画面纠缠在一起，啊，我们看到的画面了，看到的里头什么意思？如果一张一张的，我们看不到，啊，眼睛一花又就过去了，里面到底什么不知道。啊，又何况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前境界当中那个速度是一秒钟1600兆。啊，如果是一个念头的话，我们根本没法子感觉到。我们想1600兆分之一秒，那是什么境界？啊，一秒钟24个生灭，这个境界，我们会眼花一下，有没有看清楚？没看清楚，但是知道，那一好像光一闪，知道里面什么东西看不见，它速度太快了。啊，24张重叠在一起。啊，这个重叠是在我们眼根里头，我们一张一张印象进去了，啊，重叠在一起，哎，知道它有个意义，知道是怎么回事情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，弥勒菩萨讲一弹指是1/5秒，1/5秒里头有多少个念头？320兆，这是用科学家的话来说。啊， 以中国历史记载，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今天最近30年才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真不容易啊，证实了佛在经上讲这个是正确的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用释迦牟尼佛分析的方法。释迦牟尼佛经常讲啊，这小啊，小讲什么？小尘土、微尘。佛这个小是从哪个讲起呢？从牛毛尘讲起。牛毛很粗。牛毛那个尖端上有一粒尘土，叫牛毛尘，有一粒尘土。它是4平8稳呢，在这个毛端上。毛怎么动啊？它都不会掉下来。以这个，这很小了。把牛毛尘再分成7分。1/7羊毛尘。羊毛就细了。羊毛尘的1/7叫兔毛尘。兔毛更细了。兔毛尘的1/7叫水尘。水有空隙，这一粒尘的时候在水那个空隙里面游来游去，没障碍，叫水尘。水尘1/7叫金尘，叫金属。金属的密度比水大，还是有空隙，这个我们现在在显微镜下一看就知道了。这一粒微尘在这个金属那个空隙里头，它没障碍。金尘再分为1/7，才叫微尘。这个微尘，佛说了，阿罗汉能看见。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微尘，再把这个微尘分成1/7，叫色聚即微，阿罗汉看不到了。色聚即微再分为1/7，叫即微之微，也叫灵虚尘。它不能分，再分就变成虚空了，就没有了。这是佛经上用这个方法，科学家也是用这个方法。将一个分子，细胞分成之后，变成分子，分子再分裂，就产生原子，原子再分裂，就看见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，再把这个电子再去分，一直在做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做了80年，80年前发现最小的物质是原子，这80年来，科学家不断用分子再分，分成你看中子、原子核、电子，再分，分成所谓是基本粒子，好像我听说有几十种，再分呢，分成夸克。夸克好像也有几十种，分再分呢，比较基本粒子， 现在从基本粒子又再分，再发现一下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的体积跟电子来相比，啊，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了，是原子里头的，然后这原子还转的，电子。啊，它的体积是电子100万，啊，100亿分之1，那就是100亿个微中子是一个电子组成一个电子，那变成极微之微了。微中子再分呢，没有了。发现是什么东西呢？发现是意念波动的现象。所以普朗克说，物质的基础啊是念头。啊，是意念波动里头产生的。啊，这就是佛法讲的极微之微，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物质现象没有了。啊，佛虽然没有像现在科学家这样精密的这个过程，但是佛所说的跟他研究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。啊，物质没有了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。那意念是什么呢？啊，再去研究啊，意念真相还没搞出来。我们看到报告，科学家说意念没有原因，突然蹦出来的，啊，又突然消失掉，速度非常快，啊，猜起立刻就消掉了。啊，这个说法《楞严经》上佛说过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科学说的这个佛也说到了。啊，但是佛说了，念头从哪来的呢？从意念不觉。意念不觉确实没有原因，意念不觉就是当下的一念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当下一念，所以这些事情所有现象全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你看到一念才看到事实真相，好像你看电影一样，电影的真相就是那一片，一片这个幻灯片。啊，这才叫做真相，电影的真相。啊，那我们现前看到这些变法界、虚空界的真相，就是一念。这个意念拿不出来的，不是像幻灯片的可以拿出来给你看的，它真的就是意念，但意念的速度比电影放映机快得太多了，简直没法子比。啊，意念只有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啊，那叫一念。啊，你看出一念才是真相，所以科学家这个一念毫无意义，而且根本不存在。 那就是佛所说的万法皆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，那么这个是法界体性智啊，证得法性法界体性智，它起的作用就是方便究竟之德。这个方面是全智啊，法界体性智是实智，你对于一切法全都了解了啊，一切法就是六大，六大是怎么回事情通通通达明了，然后你才能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众生起心动念这就感。我们现在晓得起心动念是意念的在感，还有一个我们的物质现象，我们的身体，身体它也是个波动现象啊，都是归到最后就是意念的波动啊。那么这物质有波动现象，这个波动现象发出去也周边发界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体就像一个发射台一样，我们每一个念头啊，就是什么呢，一秒钟1600兆的这个念头念念都往外发射，变法界虚空界这些佛菩萨他统统受到啊，他了解我们的意念。那我们的身体这个细胞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一秒钟也是1600兆的频率在发射，它对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也了，也是完全明了，一点障碍没有啊。所以诸佛菩萨对我们清楚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真放下了才晓得啊，说放下没真放下，他笑笑，他那里如如不动，真放下了他就真来了。啊，他就戒淫力往生了。啊，真放下他还不能不来戒淫力，那换句话说你有任务。啊，这个任务是任务度众生。啊，你自己的事情了了吗？没有了吗？啊，别人的事情吗？在这个世界度众生的缘没有了就走了。啊，还有缘佛会留你帮助你。啊，让你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我们真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。第二个大愿净智是转阿赖耶识所得，现行法界之万象如大愿净智智也。啊，大愿净智是什么作用呢？是照见现前法界的真相。佛经上常常把法界现象 归纳为六大类，大圆镜智照见。这个六大类是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全都明白了啊。你帮助众生的方法才善巧方便，为什么？你全通达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如果不通达，你就会有障碍啊。通达之后没有障碍啊。释迦世尊当年在世80年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80年，外国人算实作年龄79岁啊，为我们实现八相成道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决定没有。如果有起心动念，他从庙就退转，退到41位法身大师，退到这个地方去了。啊，我们相信啊，正德的国位绝对不会退转。啊，他是妙觉如来，他在常寂光啊，常寂光就是他，他就是常寂光。常寂光里头没有一切心相，一切诸佛如来通通真常寂光。那换句话说，体是一个，心也是一个。没有正德，像江河的水一样，不一样。正德呢，像这个水流到大海里去，完全相同，再分不出了。所以，一切诸佛的名号都是表心得的啊，一即一切，华严也是说的，一尊佛就是一切佛，一切佛就是一尊佛，无论说哪一尊佛都是一切佛啊。佛是真的妙觉果位，确实是一不是二，就好像融入光中一样。啊，一千盏灯在一个房子里头，这个房子里圆满的一千光灯，任何一光的灯都是一切灯光。啊，一切灯光就是一盏灯的光。啊，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去体会呀。啊，慢慢就知道一点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所以佛佛道同啊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无论念哪个佛都一样啊，啊，果上没有差别，因上有差别。啊，我们今天在因地，不是在果地。啊，因地我们跟弥陀有缘，我们就偏念弥陀。啊，用这个方法让我们真的究竟过去， 让我们融入常寂光。这条路是近路，这条路是我们自己可以走得通的路。啊，这一条路上我们没有障碍。啊，你看，只要具足这么简单一个条件，真心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真心念佛，啊，虽然是说的这么容易，但是这个里头都有障缘。如何把你的疑惑，极其微细的疑惑都断掉？你的心没有障碍。如何能把这个世界看清楚，认识清楚？我的愿没障碍。啊，没看清楚，对这还有留念。有留念就是障碍。为什么这一句佛号念不下去，常常会断掉？啊，还有很多杂念掺杂在里头，那这些都是难处的地方。所以，信、愿、持、名都有很多微细的障碍在其中。啊，我们又不能像老太婆那么死心塌地，那是人家的善根福德，我们没有啊。我们这个心乱如麻了，啊，能帮助我们把它理顺，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，放下，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部注解。所以这部经这个注解对于我们来讲太重要了。啊，我们真的要深入经藏，就是这一部经藏。不能搞多，不能搞杂，就这一步。啊，果然用上十年功夫，你决定得念佛三昧。啊，得念佛三昧，再进一步就开悟了。啊，开悟之后，悟的是什么？悟的那个境界，原来跟经上跟这个注解讲的一模一样，疑惑断了。啊，杂念可以放下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念佛就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没到这个境界，虽然念佛不相应。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我觉得今年啊，这个12月21这一天对我们来讲是大好事啊。啊，逼着我们在这一生之一天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拿到念佛三昧。灾难我就不怕了，灾难真来了，我真往生了，一点疑惑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300天，我们要把它当作闭关，勇猛精进。啊，所有外缘统统放下。全心全力啊，干我们这一桩事情，断疑生信啊，求生净土啊。 别的来不及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学习的事情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98页啊，498页倒数第二行啊。倒数第二行，我们从幕后啊这一句看起啊，此金刚手是化身大士，是故名普贤，即从如来得持金刚手。其金刚手无智所成，故名金刚手啊。这个地方啊提到五种智，这是密宗所说的啊。这个显宗只讲四种，转八十成四智啊。密宗呢他加了一个安摩罗什啊，所以转五十成五智。那么五十第一个是法界体性智啊，法界体性智我们有一个参考资料啊，佛学大字典上接下来揭露下来的，是转安摩罗什所成。法界有差别之意啊，法界从相上讲有无量的差别，诸法差别，法界是一切法，一切法的差别呢，其数过于尘沙了，是为法界啊。这个数字超过恒河沙数啊，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假的啊。恒河沙是有数量的，这个法界诸法差别是没有限量的啊。那法界体性智，法界体性就是六大，六大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实。这个六大，六大了周边一切法界，而造作有情、非情，故名曰大。非情就是无情。有情我们现在讲动物，那非情呢啊，就是无情呢，过去我们所说的 植物跟矿物啊，这是无情的。那么这些都是佛随顺俗地而说啊，随顺世间人。如果你要是讲有情无情是一体，这个只有华严经上说过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这个说法从真谛来讲的，就是诸佛如来他们自己亲证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境界啊。凡夫这个地方指十法界啊，十法界都是凡夫，六道啊叫内凡，六道之内的叫内凡，四圣法界叫外凡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外凡，就是六道之外的。那么凡圣的标准是在用心，如果用阿赖耶那都叫凡夫，如果用真如自信那就叫圣，叫凡圣啊。什么人用真心呢啊，用真如用自信呢？法身菩萨啊，在经中十报土的菩萨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他们不是凡夫啊，他们用真心用真如啊。但是不管你是用真心是用妄心，都离不开六道啊。但是真心跟妄心呢，虽然都涉六道了，意思不一样。用妄心的没离开阿赖耶，这个地水火风空识是阿赖耶变现的啊。如果是法身菩萨了，他不是阿赖耶变现的，它是自性变现的。所以一个是法性身，一个是法相身，阿赖耶变的是法相啊，但是性相确实是一桩事情。原教才说啊，密宗也说，这就是说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呢，全是地水火风空识变现的啊。地水火风是物质现象，啊，这个常讲四大。四大是物质，在五蕴里面讲呢，它属于色法受想行识，这是心法。受想行法在此地就是空跟识这两个字啊。空识它不是物质，受想行识不是物质。受想行识什么？受想行识起的作用啊，本实是阿赖耶啊。那么其他的莫那意识跟前五识心心所全是阿赖耶的作用啊，阿赖耶起作用。所以呢称它为大。啊，在显教里面讲无情是五大所成的，它里头没有识 啊，这个五大是地水火风空。啊，地是物质现象，水现在科学里面讲它带电，水是阴电，火是阳电。啊，现在知道再小的物质它都带电，没有不带电的。啊，风是说明它是动的，它离不开这个振动的频率，所有一切法全是从这个频率当中所产生的。啊，不但物质现象是它，精神现象也离不开它。啊，而且这个频率非常高，速度非常快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1600兆次，啊，单位是用兆。啊，所以说它做空。啊，这个识是识，受想行识。一般显教讲无情五大所成，有情呢六大所成。啊，显教观六大之空不净，可是密教呢观六大圆融无碍，跟华严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四相千差万别了，法性是一个。啊，所以法性也为平等呐。所以六大呢，确实相融自在无碍。啊，所以。华严经上讲生佛一体，有情无情不二，啊，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啊，大日住于这个六大法界之三昧，名为法界体性智。啊，大日如来所证的跟华严完全相同。啊，那我们知道极乐世界也不例外，极乐世界确实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才真正得方便究竟之德。啊，德是讲德用，它起作用确确实实是究竟方便，也就是方便达到了究竟。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啊，也就是是最恰当的方法，最圆满的方法，啊，最好的方法。这是诸佛与法身菩萨，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应化在十法界。教化一切众生呢。啊，那么第二个讲大圆净智。啊，这里五智是以法界体性智为主，它是体， 啊，其余的四个呢，都是它的作用。大圆镜智是转阿赖耶识所成，称它为大圆镜，是这个智慧显现法界万象，也就是得到这个智慧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通通看到了，你通通都接触到了，啊，你一点都不迷惑了，像一个大的、圆满的镜子，啊，照见一样，啊，称它为大圆镜智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阿赖耶是迷于法界之万象啊，转识为智之后呢，阿赖耶就显现法界之万象，就看清楚了啊，阿赖耶是模糊，是迷失了啊，这一转过来觉悟了啊，恢复自信的照见的德用啊，智照啊。那么第三个平等性质是转莫那时所得的，成诸法平等作用之智，就是真正看到一切法平等。我们一般人看一切法决定不平等啊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莫那啊，莫那是严重的迷惑，严重的染污啊，染污的现象叫自私自利啊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这是我们的莫那识啊。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呢，莫那识做主啊，那莫那佛告诉我们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四大烦恼就是他的四根支柱啊，成就莫那啊。第一个是我见，你看《金刚经》后半部所说的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《金刚经》的前半部是讲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啊，破四相了，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啊，破四相入佛门了。后半部啊，小乘没分啊，破我见，就是转阿赖耶啊，转莫那为平等性质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呢是初地菩萨 啊，这个戒位不一样啊。这个东西一转了，我执破了，不再执着于我了。啊，不但知道啊，身不是我，念头不是我，灵魂也不是我。啊，我们讲自信，自信不错生活，但是自信是一切法共同一体，真正认识了一体，啊，一体，佛法里头有个名字叫性海，我们自信像大海一样，那莫那什呢，像大海的秋水泡，楞严经里边。师尊在楞严经里讲的比喻啊，大海当中水泡啊，水泡很多，千千万万都没有离开大海啊，都是从大海而生，都是从大海而灭啊，生灭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觉悟，真正无我啊，我是什么呢？一切万法是我的现象，是我的相。啊，一切法性是我的本性。啊，我在哪里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没有一样不是我。那叫真的开悟。所以我执破了，法执破了，啊，法执破了，贪嗔痴慢疑没有了，啊，我爱没有了，我痴没有了，我慢没有了，啊，这个就是平等心之现前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平等，真平等啊，性平等，相也平等法身菩萨证得，我们如果证得呢，那就成法身菩萨了啊，成诸法平等作用的智慧，这个智慧现前，这平等性质现前，一切法平等啊，众生跟佛平等，地狱跟天堂平等啊，无有一法不平等。回归自信的第四个人，妙观察之，这是转意识，就第六意识所得的啊。这是什么呢？分别好妙诸法而观察中极啊。由此可知，平等心之是自受用。妙观察之是他受用。啊，是我们对待一切众生的智慧。啊，能观察一切众生。啊，分别好妙诸法啊，也就是说，对于设法界，你就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一接触，知道 众生的根性。众生的业缘，业缘就是我们今天讲客观环境，你全都知道，说法契机呀。啊，能帮助一切众生断疑生信，能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悟，这种智慧叫妙观察智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道，佛在大经上常常说，六起因上转，五八果上转。啊，所以转世成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六起。六起哪一个是先，哪个后呢？第七在先，第六在后。啊，第七是烦恼障的根源，第六是所知障的根源。啊，转第七烦恼障断掉了，转第六所知障破了，二障没有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所以五跟八，前五十跟第八阿赖耶识，那是果上转的，六七转呢，他们就随着转了。六七不转，你没有办法转他们。啊，最后一个尘所作之，转眼耳鼻舌身。这五十成就自利利他了，妙业之智啊，这先成就自己啊，这个一定的道理，自己没有成就就不可能成就别人啊，一定是先成就自己，然后自然成就别人啊，自己成就了就知道怎样帮助别人啊，帮助别人会有许许多多善巧方便，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啊，起心破迷开悟啊、那么这是这个金刚杵啊，比喻如来就是金刚手菩萨手上拿的金刚杵，表这个意思啊。这个金刚杵是无智所成，就是表示五种智慧圆满啊，不是真正的这个武器啊，不是真正的它表法的啊，就跟华严三圣普贤菩萨手上拿的是宝剑，表法的代表智慧啊，唯有智慧能断烦恼，能破无明啊，所以佛法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是真实智慧啊。我们不学佛，那智慧就没有了啊。所以有人问我们啊，学佛，佛是什么？我们要一个字答出来，佛是智慧。 啊，是自性本具的智慧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。啊，现在为什么没有？现在迷了，迷了就叫凡夫，觉悟了就叫佛陀。啊，佛陀跟凡夫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就觉悟、觉迷不同的名号而已。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有人来问，我们也会观其，他是什么样的根基，用什么言语去答复他。啊，大佛也不是一种说法。你看《论语》里头，孔子弟子们问孝，啊，什么是孝？佛跟不同的学生讲法就不一样。啊，针对他的根性，针对他的毛病。啊，这个是智慧的德用啊，这个不是常识啊，啊，不是知识，智慧。啊，你的说法能引起他的兴趣，啊，会引起他深入去研究。这叫摄受众生呢，这是真正的教化了。啊，回答了的，他听不懂，他不了解，听得没兴趣，掉头而去了。我们的回答失败了。啊，所以如来对众生呢没有定法可说，这个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佛的这个方法活活泼泼，非常圆融，啊，非常得体，这就是究竟方便呢，啊，叫自在妙用。我们看下面经原文。经是先前我们这是四十八愿的第三十二愿，愿文里面说金刚那诺延伸若居显机，这显教说的，则如过去注解。啊，前面呢有一些解释，是为天上立寺，那诺延伸，大力坚固之身。啊，这个没错。啊，一般解释都是这样的。啊，金刚身是天上的立寺。啊，多半他们是指护法神的身份。啊，那诺延伸，护法。当然要有威，要有猛，要有大力，啊，他才能护法。所以兼具密意，啊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密宗所说的金刚与那诺延均是智金刚，啊，都能够称他为。至今啊，手上拿金刚书，啊，简称中国人喜欢简单，简称之为金刚。啊，论其密本，啊，密法里面所说的，啊，它的根本。即是金刚萨埵，金刚萨埵 是密宗开山的祖师，密是从他那里传出来的。啊，即是普贤，普贤菩萨的化身。啊，华严会上的啊，表的全是华严境界，乃法身大士，那等觉菩萨了。有密教尊金刚为示现威猛相之佛。啊，密宗里面称金刚就是称佛，就显宗称佛，他们称金刚。显教里面的佛面貌都非常慈祥，啊，密宗里面的金刚都相貌都威猛，啊，不是现慈悲的相。啊，都是普贤菩萨的化身，是以金刚那诺延伸，应结为等同如来之金刚身和金刚体，这个说法非常正确。啊，显密两边的意思通通都顾到了。啊，是佛所成就的身相。啊，自摸真经色身。啊，金刚不坏身。取这个意思，金刚身。或者是金刚体。啊，下面说金刚身。指金刚不坏之身，这是佛身。涅槃经云，如来身者是常住身，不可坏身，金刚之身。我们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？第一个是常住身，它永恒存在。慧能大师坚信见到了，啊，不可坏身，金刚之身，就是慧能大师五句话里头第二句，何其自信。本无生灭，没有生灭就是常住啊，没有生灭就是不可坏啊，没有生灭就叫金刚之身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法身。法身为什么常住？法身利益一切相。因为利益一切相就不可坏了。啊，法身完全是法性。它不是物质现象。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说是常住身，不可坏身，金刚之身，它是真的，它是永恒存在。 啊，物聊能应众生之感，啊，众生有感，他能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能现什么身。现身说法，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。所以经中常说，不可思议。真不可思议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真不可思议？他实在讲，他也没有思，他也没有意。啊，有思有意，他就变成凡夫了。啊，发生菩萨就立了思义，思什么？思想，没有思想。现在人说某人有思想，不错，有思想是凡夫，没有思想是佛菩萨。啊，没有思想不是白痴，白痴还是有思想啊。啊，真正没有思想是凡夫，没有思想是什么？第七识转了，第八、第六识转了。第七识的思，第六识的想，啊，都转成智慧了吗？他哪里有思想呢？这一段的文意很深呐，要细心去体会。意在言外。啊，这些文字，啊，这三句，常住身，不可坏身，金刚之身，啊，这是个引子，诱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你才体会真正的意思。真正意思不在这个字面上，不在言语上，啊，但是你循着这个方向，循着这个路去体会。不能用思想去体会，你能体会得到。啊，这个是信的圆满的流露。啊，又祝福世尊，尽勤修习获金刚身。这个祝福是菩萨。那，菩萨为什么称诸佛呢？姜维农居士注《金刚经》，就用诸佛世尊来注。啊，四十一位法身菩萨了。这叫诸佛世尊呐、啊，他们还精勤修习获金刚身，获金刚身就是成妙觉如来。啊，四十一位到顶等觉，等觉最后一品，身相无明的习气。断了，他就回归常寂光了。回归常寂光呢，那就真的是常住身，不可坏身，金刚之身。啊，那么这三种身，在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也可以说，那在因地。啊，因地就是。精勤修习在因地，在妙觉呢，它在果地。啊，那明白这个意思，我们今天所用 净宗的方法，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在净土里面成就悟智，得究竟果位。我们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有信心了。啊，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，但是所成就的跟密宗大圆满是一不是二。啊，这个方法比密宗更方便，比密宗更容易。啊，我们用密宗的方法去修，未必能得到。用这个方法修，稳稳当当的得到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能体会到净宗的殊胜啊，对，净土啊，啊，真正的不可思议。再看幕后这一段，心意的人往今，世尊道是金刚体，信心即灭转法轮。两笔疏曰，金刚体者，坚固具足，体者身也，佛身坚固，犹如金刚。若具密意呢，在往生者，亦如世尊得金刚不坏之体，故皆寿命无量，身具金刚坚固之力。这一段是用人王经上的一段话跟两笔大师注解来解释这一愿的经文。啊，这一愿经文上说，生我国者，就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。念老诸解集注啊，啊，即经论里面的注解，即祖师大德的注解，字字句句都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这个方法，终极的目标无非叫我们真正相信。啊，不再怀疑。啊，世尊导师，导师确实只有世尊可以称。为什么呢？他真正引导你了生死出三界，这还不算。真正引导你一生成佛作主啊，这种人才叫导师啊。啊，所以导师两种人可以成佛，一个是佛陀，一个是净宗的祖师。 那为什么净土宗用阿弥陀佛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圆成佛道，这是真正把你引导一生成佛，他跟世尊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佛门里面称导师不容易啊，不能随便称啊，随便称太过分了啊，这个称大师啊，诸位要晓得啊，称大师称导师不能随便称啊。古时候只有净宗的祖师跟佛能称大师称导师，其他宗派都不称啊。学禅的称禅师，学密的称上师，学教的称法师，念梵经的这些大师称三藏法师，这不称大师啊，没称导师的。称呼很重要，不可以言过其实。一般人不懂的哦，称大师、称导师，这是我对他特别恭敬，那恭敬过了头啊，那就变成不恭敬了。比如说，你是个平常人，我见你喊你总统先生，你舒不舒服？这就称呼扯过了头嘛。所以称呼要恰如其分，不能太过了。这个很有道理的。我们在外面碰到有人称大师，那不懂啊。随便称的不懂。这些都得讲清楚讲明白。我们这个称呼才得体。不会过分。这两句意思很深。世尊导师金刚体，信心即灭转法轮。我们有没有感受转法轮呢？不敢呢。转法轮怎样才转呢？心性寂灭就转了。心性寂灭是什么？本经经体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。才能转法轮呢。心性没有寂灭，没有寂灭是什么呢？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法轮在哪里都不晓得，你怎么转法？心性寂灭，法轮才出现。你烦恼习气一点都没断，哪来的法轮？释迦牟尼佛这些经典是法轮吗？在心性寂灭的人是法轮。在我们还有妄想分别之，这不是法轮。是什么？是佛学校里面的教科书。但知识不是智慧。你去研究这些文字，研究这些注解， 啊，就像古大德给你分析的说，全都着了相了，不知道意在言外呀，统统着了相了，着了相就全变成知识了。啊，参加佛学的考试，啊，考卷的答题，啊，统统变成知识了。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方丈时，忍和尚没有给他出考题，啊，慧能大师也没有答题。啊，为什么那么轻易一波就传授给他？无论是什么方式，实际上都是意在言外。啊，你能够懂得言外之音，意外的秘意，这才叫真正传法。啊，传的是什么法？释迦牟尼佛有法传给你吗？五祖忍和尚有法传给慧能吗？你要这么想，越想越错啊！法在哪里？法是自性。你要悟入自信才行啊，是你自己的自信啊。我自己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个自信。你得从自己身边去悟。啊，从佛那里就坏了，就错了。从佛那里你着相了。你怎么会开悟？只有愈迷愈深，那开不了悟啊！啊，那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？那字上讲的清清楚楚，心心即灭。我的心心要即灭，啊，我的心性即灭跟如来心性即灭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即灭是什么呢？就是放下。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。诸位要晓得，放下分别执着就是转六七识。分别是第六识，执着是第七识，这一放下就转了，转莫那平等性质现前了，转一识妙观察智现前了，要转自己的。与别人不相干呢，这样才能得受用啊。啊，梁璧大师的解释，金刚体者，坚固具足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办法能破坏。 它不是有心的。啊，金刚体完全是讲自性，自性无心的，你怎么破坏它？所以只有它坚固具足，凡是有形象的东西都不是坚固的，都是可以破坏的，唯有无形的啊，像虚空无形，虚空没有人能破坏它啊，金刚体无形，就像虚空一样，它无处不在，它无时不在。它能够随一切众生之感起应。啊，楞严会上佛说过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啊，随众生心感，佛能应所应这个众生他所知的量来应他。啊，众生在迷啊，觉知的面不大了啊，所以要应应身恰如其量，讲经说法也如是，也要恰如其量啊，太深了他听不懂啊，他是初级，用人天法去教他他是老修，可以用大乘法教他。看他修行功夫不错，快要成熟了，再用一乘法了，那一点他就开悟了。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啊。心性极灭的这些导师他知道啊，啊，他能帮助你啊，转法轮从生死岸渡你到大般涅槃啊，他有方法说，若居密啊，居密宗所说的这往生者亦如世尊得金刚不坏之体，故皆寿命无量啊，这是真的，就怕不能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就，你的成就跟阿弥陀佛成就完全相同啊，跟文殊菩萨的成就也相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无量，生到极乐世界因为立刻就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功德的加持啊，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就跟化身菩萨平等啊，化身菩萨有能力随众生感 化的作用。啊，这是净宗无比殊胜之处啊！你修其他的法门，一定要到破一片无明，才能证一分法身。到这个时候，你才有阿惟越智的作用。可是极乐世界不需要，极乐世界阿惟越智是阿弥陀佛给的。啊，好像这个博士学位啊，是大学里头送给你，你没有在那里去念几年那么辛苦啊，人家学校送给你了啊，送给你真有效啊。到阿弥陀陀佛那里就是这样的，只要是去的通通都给学位，难得了，不修就得来了，而且真的不是假的啊！真正跟法身菩萨有同样的智慧德相我们看下面第三十三，光明慧辩云，身听借由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身顶这是两部分，身体跟头顶，借由光明照耀啊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碍辩才，为第三十三啊，三十三元光明慧辩云，彼佛寿命无量，过中天人寿命啊，一切无量。又彼啊，彼佛光明无量啊，是故彼国人民神顶借由光明照耀，盖主办也如也。我们头一个要知道，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，跟谁平等呢？跟阿弥陀佛平等。阿弥陀佛所有的每一个往生人统统去住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所以这个地方学佛好修啊，缘太殊胜了，没有差别的缘，不会叫你起心动念啊，不会叫你有个念头跟别人较量长短啊，他有哪些地方我比不上的，你会生烦恼，通通一样啊，有烦恼也生不出来啊，所以说是带烦恼去等于断了烦恼啊，烦恼到这边不起作用啊，不会起现行 头一个说寿命无量，接着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，天人，这是什么？凡圣同居土啊，四土里头最低的，寿命也是无量的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那往上面去就不必说了啊，最下的天人呢、啊，凡圣同居土的。啊、阿弥陀佛光明无量，生到这些往生的人呢，光明也是无量，真平等啊，不是假的 啊身殿皆有光明照耀，主伴也如，主是佛，伴呢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啊，无论是哪一土什么样的品位啊，这个都不管，这个身顶光明完全相同啊，跟佛都相同啊。又光明者，自隐为之光，照无为之明啊，这光明两个字的讲法啊，自隐，隐是亮，亮的意思，这是光，像灯一样，你把它点燃了啊，它自己放光啊，这叫光，光能照万物，照万物呢，称之为明，叫明了。光明有两种作用，第一个是破暗啊，黑暗不见了；第二个呢是现法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该佛之光明是智慧之相啊，人有智慧呀，身顶放光啊，啊，所以放光是智慧之相，这个光是常光。啊，光有常光，有放光。啊，此地讲的是常光。见《往生论注》下卷，又《超日月三昧经》下卷说：“是之大智外法。”能照法界，名为光明。这个光明作用啊，大了。大智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。菩萨能把障碍除掉，把障碍放下，他这个智就能外发，就能遍照法界啊！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《华严经》，世尊常说，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所以我们不必羡慕别人啊，羡慕别人是生烦恼。应该知道，我们跟别人比一样都不缺，我们跟谁比？跟佛比，一样不缺。只是我们今天不能外发，什么原因？有障碍啊，障碍总不外两种，一个烦恼障，一个所知障啊。佛经上说二障啊，啊，烦恼障是第七摩那识，所知障是第六意识。这两种障碍啊，让我们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不能现前啊，成为凡夫啊。佛菩萨眼目当中啊，设置为可怜悯者，那有放不出来这可怜呢，没有那就不能怪人了，有啊，严重的业障啊，所以佛慈悲，看到我们的缘成熟了，佛就来帮助我们。啊，什么叫缘？我能相信这是缘，我能接受这是缘，我能够理解这是缘，我能够随顺学习这是缘，这个缘一层比一层深。啊，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呢。什么是无缘？不相信，不能接受。佛来了也是白来了，没用啊。啊，可是佛不舍众生。大乘经里头所说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任何一个人佛不会舍弃的，佛等着你回头啊，只要你相信他就会来帮助你。啊，你能够接受，他就来成就你。他的方法微妙殊胜，方便就近，他有圆满的智慧，他对于一个众生生生世世所造的行业他都知道，像一大夫治病一样，他知道你病根在哪里，他会对症下药，这药到病除啊。啊，他的加持有名家有显家，显家你就感觉到了，名家了你自己不知道啊，但是你改变了，心态不一样了啊，无疑不是佛力在加持啊，只是自己没有感受到。我们把障碍除掉，大智就外发， 能照法界，能照法界就能转法轮。能转法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教化众生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转法轮是教化众生的意思。啊，这叫光明。又涅槃经云：“光明名为智慧。”啊，智慧跟光明是一，不是二。智慧是体，光明是器用。又大慧禅师曰：“只以此光。”玄妙法，是法即是此光明，不离是光说此法。大慧的话是禅宗的法语啊，他说得好，这意思都很深。只以此光玄妙法，这此光什么意思？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这此光啊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你所宣的一些妙法，妙法从哪来的？就是这光明出生的。就是你自性般若智慧起作用啊，不离世光说此法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了，大慧禅师这三句话说尽了。妙极了。我们要能体会到。换一句话说。烦恼习气不能不放下，不放下你说的法是别人的，别人的法有个很麻烦的事情，很容易啊把别人的意思讲错了啊，人家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把他意思讲错了啊。禅宗里面有所谓错下一个字的转语，堕500世也无人，有因果，你要负责任呐！啊，怎样让我们真正了解佛菩萨的意思，不至于错会？那你就得要用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所以开经偈里头，武则天做的 这是名言呢。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不但现前呢，过去也有。把佛经的意思错解了，完全用自己的知识、自己的意思来解佛经的意思，那不是佛字，是佛说流传下来翻译成中文。今天讲解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这个因果可就被打了。宗门这一段公案，百丈大师的，啊，百丈是六祖的徒孙呢，啊，那就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师。这个公案从他那个时候发生的，说错一句话，背这么大的因果，堕在畜生道500年。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？啊，我们现在担保我们不说错吗？我们敢讲经说法吗？没有大彻大悟怎么敢呢？啊，那照这样说下来，佛教不是从我们这灭掉了？啊，这是李老师早年教导我们的，我们不敢讲经。啊，他劝我们出来，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不是这块料，不敢承担。啊，老师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做，佛法就灭了。那做怎么做法呢？叫我们学讲注解。啊，念老这个注解就是这个方法。啊，他不是自己讲的，即古大德注解来注这个经。啊，你要说哪里注错了，那古人的注解搞错了，他没有责任。这是菩萨。在此时此处啊，为我们现身说法了，啊，告诉我们一条路啊，啊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修，怎么修法？修行秘诀就是放下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非常感谢张家大师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把这个交给我了。啊，佛法修学的秘诀啊，怎样能够快速成就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的，他告诉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这是61年前的事情啊。 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60年修学体验感恩呢，他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。啊，就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一直到如来地。妙绝了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。所以你放不下，看破了，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没看破是离世的真相不了解。离世真相了解了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那么近代，啊，最近这个30年，啊，科学界里头量子力学家提出这些报告，应当多看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帮助我们看破，啊，帮助我们放下。它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。我们在佛经上没透彻了解，还有怀疑，看到他这个报告，怀疑没有了。啊，没有怀疑才真正会放下。有一丝毫怀疑，那个放下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大慧这三句话说的真好啊！啊，只以此光学妙法啊，你所宣的妙法呢，就是此光明，不离时光说此法，说的妙极了。啊，我们接着往下面看。比古天人身顶既有长广，正是智慧成就。啊，天人是凡圣同居土，包括下品下生。啊，往生最低的国位，身顶都有长光。这长光从哪里来的呢？是阿弥陀佛智慧加持给他的。这个智慧加持给他，他如果不得受用，光就发不出来。智慧加给他，他真起作用了，他就放光了。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不起作用是不会放光的。啊，起作用那就会放光。以佛力有无，这佛是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护佑啊，故智慧殊胜啊，他没有智慧，佛把智慧加持给他，让他的智慧仿佛跟佛差不多要知道，这个往生的人是人天身份，同居土，品位不高。啊，于佛之不思议之不可称之大乘广之无等无能最上甚之悉皆照料， 故云成就一切智慧。这个可真大了，这下面五种指是如来果地上的智慧。啊，佛力加持怎么可能有这样殊胜的加持？啊，这个加持就等于成佛了。这个意思太深。啊，确实大乘经上所说的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啊，等觉菩萨的都说不清楚啊。我们只能够从一桩事情去体会。这一桩事情就是佛常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观无量寿佛说的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，这是净宗修学的原理，理论的依据。啊，我们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呢，得到一点真正的消息。啊，因为众生本来是佛，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没有办法自觉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佛力加持你。啊，佛能把他的光明分一分给你。他自己有没有损失？没损失。啊，比如说佛是这一盏灯，他点亮了，你也是一盏灯，没点亮。佛把光借给你，把你点燃，点燃是你自己的，不是佛的。佛那里没有损失。啊，你自己也没多得一点，不增不减。啊，只能从这些意思里面去体会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我们只要两心，经论祖师的话，不是骗我们的。啊，句句是真话，句句是实话。啊，成就一切智慧。当然你就获得无边辩才。啊，辩才从哪来？从智慧生的。有智慧就有辩才。没有智慧哪有辩才呢？辩才指善巧演说法义之才。因为佛法没有定法。即使佛当年在世跟大家说的法也不是定法，字字句句是活的。啊，你只要能契入境界，你拿到佛的经典也会生无边辩才，你也能够巧说一切法，帮助众生化解他的疑惑，化解他的业障，啊，他觉悟了，这都叫正法。这个法 就是大慧禅师所说的只以慈光玄妙法啊，事法即是慈光明，佛的光明跟自己的光明是一不是二，佛的智慧跟自己的智慧也是一不是二，我们的障碍越少，自信的智慧透出来就越多。啊，这两种障要放啊。那我们要问呢，这经论很多，还要不要学呢？还有这些世间法了啊，这个问题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你会不会，如果会什么都可以学，什么都可以看，要不会呢，不会就得有暂时要有耐心，我现在不看，现在干什么？现在要得三昧，要开悟。开悟之后啊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些东西不着相啊！啊，就跟马明菩萨在起训呢，教给我们的秘诀一样。看书，无论看什么书，不着文字相。不着名字相，不着心愿相，通能开悟。啊，不是佛法事情都一样，它没有差别了。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法法皆是，法法皆如啊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会什么？不会着相。着相生烦恼，啊，不懂的东西，天天就苦思苦想，啊，这不是办法了，啊，见如不见。闻如未闻，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里头痕迹都不着，那怎么看呢？智慧照啊，照见呐、啊，啊，照见万法了，这就对了，一切万法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对我们现前境界来说，我们放下不够，所以看破有限。啊，看破不能放下，那就是张家大师说的，你根本没看破。啊，大师这些话对我印象很深呐、啊。啊，因为我以前的时候，我就问过这个话了，看破放不下了，怎么办呢？老师很干脆，你根本没看破。他就想是有道理，没看破。看破哪有放不下的啊，老师举个比喻啊，在这桌子上这个地方一堆黄金， 这个地方一对黄铜，你如果认识，你要哪一个？那我当然要黄金，不要黄铜。那你就看破了，啊，你才黄铜才放下了。那你没看破不行啊！啊，所以对于事实真相完全认识了解，那什么？那不生烦恼才会了解。啊，夹着烦恼、习气、分别、执着，你看不到真相。这个东西没法子教的，怎么教你啊？啊，只有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你，你自己真下功夫，变成你自己真正的生活行持，就起作用了。啊，知道一切相都是假的，别再执着了，心就平等了。啊，知道这一切事是也是假的，那就也不必执着了。啊，与众生有利的事情做，与众生不利的事情不做。这个利害不是决定，是活的啊！现在有利，过几天未必是利啊！将来有利，未必现在也有利，就通通搞清楚啊！啊，真正的利益是什么？现前得利，将来还得利，永远得利，那是真的利益啊！真的利益决定于信德相应啊，现前得利，未来不得利，决定于信德相违背啊。佛说的信德，最简单的讲，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啊，十善业是佛心呐，啊，信解行正，佛的行就是十善，圆满的十善就是圆满的佛心，啊，而且呢，特别重视在行，啊，如果你能信能解不行，等于零，啊，一定要做到啊！啊，那真的行啊！辩才指善巧演说法义之才，善巧。善事、善良、善好，巧是巧妙，啊，着重在演，演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人看呐，啊，别人有问，你就给他说，啊，别人不问就不必说，默默去做。去表演，静隐素月，也能辨了；语能才巧，故曰辩才。啊，言能够辨别清楚，让大众听到之后啊。他能够了解，了是明了的意思。